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。 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，每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， 顺利转到同一个频道，并为我的幸福做标，我多渺小，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、oh, oh, oh,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， 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。

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， 在那些雪花绽放的日子里，我急促的甚至奔跑起来，冰雪的花粉在脸上融化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在那些插着稻草人的田野里，我急促的甚至奔跑起来，风吹拂金黄颜色的大地，让我带走这里生锈的消息。在那些炽热潮湿的喧嚣里，我急促的甚至奔跑起来，汗水渗透着真挚的水涌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。在那些黎明将至的山谷里，我急促的甚至奔跑起来，生命穿越过苏醒的花丛，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。你告诉我

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。 爱的你，为了一颗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。爱上未来的你，我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我是那么单纯一个迷人女孩，我在静静透过城市里面恰恰呼吸，没有了力气，看着赶快思考，还是明天找到你。所有距离，我不需要谁添加的规矩，说可不可以？我知道自己很爱你。 我从前不相信。 最后的笨蛋。 月傍晚，好浪漫。

走，有新的承诺，直到灵魂尽头，你还请把握。 我的誓言没有一天会改变，爱的关联随着星系的上演，走到让整个指尖写成了誓言。 以前总是愿意翻过千山万水去见一个人，也愿意丢下一切重要的事情和一个人待在一起，讲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，晒大半天的太阳。当时有想过未来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未来。可是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计较这些，于是也不在意。所以最初在看到《将爱进行到底》的时候，李亚鹏骑着自行车载着大捧玫瑰花穿驰在林荫道里的场景，总是让人回忆起青春时期的那种不顾一切的感觉。人越长大越容易听出千帆过尽的坦然，似乎那些美好的单纯的诚恳的爱，即使不能停留定格，也总是能够赋予一些长久和容易动容的情绪。无论到最后得到与否，有经历呢总是一些好的事情。说到唱歌，一直非常喜欢那种云淡风轻的吟唱，像女歌手矜持就是这类的唱法。其实好的东西，不管是歌也好，感情也好，都不必太过的歇斯底里，留有余地才能给彼此一个转身的距离，这样才能显示出爱的厚道。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。接下来想要推荐给你的一首歌曲来自矜持，好好过。 好好过不是说比谁好过，我们深情自若。

享受当下的美丽，是任性还是勇气？越哭泣越生气，既难能自愈，没有人像你能那么自由，想放开就能舍弃。我恨我假忘记，却不 昨天。

自己跑步永远跑不够三十分钟，跟着 Keep 健身也是永远做不完规定的动作，因为都在玩手机，在看电视，在休息，是真的勤奋还是假装努力？所以你的努力真的有效了吗？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早起党，就是每天五六点钟在起床群里打个卡，太多人能用五点起床去表示自己很勤奋，晒在朋友圈里，好像感觉自己已经足够的努力了。但是努力一天之后，你真的过得好吗？如果自己八点才起来，就一定不够勤奋吗？不管在生活中在职场当中，这样的现象真的是非常的常见。有的时候可能某一个同事因为加了一个小时的班，就会在朋友圈里晒一晒今天的努力成果，那么这样的行为其实和生活当中所谓的刻意打卡根本没有什么区别。成年人的世界应该不再是口号的人生，因为有效比什么都重要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到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时间呢？给你的第一点建议，要找到自己的精力时间，比如说睡眠的时间、质量的管理、健身以及合适的食物。第二点，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从而更好地管理好自己的精力。比如说你一天的时间里早起健身，上午处理最难的工作，下午要仔细地思考工作，而晚上呢可以尽量安排不动脑的事情，这样安排下来你会觉得一天过得还是蛮轻松的。第三点，每天用五分钟的时间做好日程的管理，知道自己今天要完成什么，时刻警惕着，这样也不会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所打乱计划。第四点呢，就是要给自己制定时间去完成工作，劳逸结合才是职场上最有效的工作方法。做到以上四点的建议，我想你的一天也不会这么忙碌，也没有必要再用朋友圈晒加班去体现自己的辛苦了。作为成年人，一定要记得避开让你累并且贫穷无效的努力和假装的勤奋，也不要给自己设定太多的目标和太丰富的内容，一点一点的向前走，务实有效才是硬道理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咯。

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里写，那一年我21岁，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，我有好多奢望，我想爱，想吃，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，人一天天的老下去，奢望也一天天的消失，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。其实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改变和尝试所买单，而这之中你或许没有成功，但你却尝试过，我想你应该也没觉得后悔过吧。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